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都是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学新闻。第一件事情，我国成功首次完成了500米饱和潜水的陆基载人实验，具体的情况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日前，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磊表示，经过了7年的艰辛攻关，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于近期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王雷介绍，饱和潜水是一种使潜水员可以直接暴露在高压环境下，实现长时间、大深度工作的潜水作业方式，与机械作业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也是人类向海洋空间和生理极限挑战的前沿技术。因此，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发展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水下大深度精细复杂环境下的搜救、打捞、安装、探查等作业。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饱和潜水技术的探索，2006年实现我国饱和潜水零的突破，下潜深度103.5米，2013年下潜深度增至198米，2014年用饱和潜水作业方式创造了313.5米的国家饱和潜水记录。此次实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成为仅有的几个具备500米这一饱和潜水深度级别的国家之一。 刚才我们听到一个专业名词啊，叫饱和潜水，估计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不了解饱和潜水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接下来呢，小段就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要说饱和潜水啊，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减少人类的一个死敌减压病的出现。我们知道呢，人体啊在下潜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其他设备的保护，我们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那么在几十米的水下呢，人呼吸啊普通的压缩空气就行，但是随着深度的增大，水下呼吸呢普通的空气，其中的氮气在高压之下就会引发氮麻醉，那么随着呼吸阻力呢也就是不断的增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呼吸普通的压缩空气就不行了，要呼吸特殊的气体。什么样的气体呢？把空气当中的氮气啊替换成为氦气等惰性气体，并且和氧气融合在一起。那么呼吸这种气体呢，虽然可以呢避免氮麻醉，但是也会出现一个问题，惰性气体吸入人的身体之后呢会融入血液，那么融入血液之后呢，潜水员继续工作，工作完成了以后啊，他上浮到海面，如果上浮太快的话呢，在血液中所融进去的这些氮气或者这些惰性气体呢，刚才说错了啊，惰性气体主要就是氦气，那么这些气体呢就会在血液中呢形成气泡，如果这个过程呢太快的话呢，这些气泡呢就会阻塞血管，形成血栓、肾疾，甚至呢会危及生命。这事儿怎么办呢？40年前啊，美国有一位医生呢反复实验，并且呢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如果人在高压之下呢逗留一定的时间，那么血液组织中呢所渗入的气体就会达到饱和的程度，这个程度呢只要压力不变，即便停留的时间再长，血液组织里的气体含量也就是不会改变了。那么在这个条件之下呢，饱和潜水是什么意思啊？把潜水员放在一个特制的一个大罐子里，那么这个大罐子呢其实就给它来加压，并且呢在空气当中也改变空气的组成的成分，把这些潜水员呢放在海底很深的地方，比如刚才我们讲到500米，那么在这个500米的这个条件之下呢，他们就在这边呢出舱进行相关的潜水工作，但是回来之后呢依旧在这个舱内待着，不上浮到海面，直到整个工作完成以后他们再回到海面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提升了工作效率，并且呢也是保证了人员的生命安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和含铅汽油的正式终结有关系。我们说到含铅汽油在全球正式终结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宣布，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今年七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全世界正式终结使用这种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燃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发表声明表示，终结含铅汽油使用是全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这份声明说，停止使用含铅汽油预计每年可减少120多万人早逝，避免儿童智力受损，全球经济能因此减少2.45万亿美元损失。自1922年投入使用以来，含铅已居铅的汽油数十年内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各地生产的汽油几乎都含铅。这种含铅汽油能提高汽车发动机性能，却给环境和公共健康带来灾难，导致心脏病、中风和大脑损伤等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说，多项研究显示，使用含铅汽油有损儿童智力，造成数百万人早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2002年以来，呼吁各国禁用含铅汽油。 说说含铅汽油当中的铅乙基铅啊，这种东西呢，原本啊，它的目的呢是作为汽油的抗爆添加剂来使用的，而且呢，它的使用效率非常高。一般呢，在汽油当中啊，加入0.1%的铅乙基铅，这个汽油的辛烷值就可以提高呢14到17个单位。我们知道，这就等于间接是提高了汽油的标号啊。那么含铅汽油呢，刚才我们说到，在1922年呢被发现并且投入使用。其实在一开始有人已经提出了说，这个铅乙基铅是不是可能会伤害身体啊，因为大家发现在铅乙基铅生产的车间里，很多工人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但是因为汽油背后是什么，当年是很多的炼油企业啊，这些石油企业包括石油的加工企业，那都可是大金主，都是大资本啊，所以他们从很多的渠道就压制了这种声音。当时呢，整个全社会的汽车呢也是在逐步的发展，当然也不像今天的这么多啊，所以呢后来大家也认为说，也许铅乙基铅可能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的。但是随着整个汽车保有量在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提升，随着呢对于铅乙基铅的研究呢更加的深入，大家才发现不对呀，这个里面加进去的铅乙基铅所释放出来的铅的确会带来我们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导致心脏病、中风和大脑损伤等等问题，所以后来才出现了在全世界范围要禁用无铅汽油的这个法令。当然我们刚才也欣喜地看到，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呢今年七月份停止了供应含铅汽油，那么含铅汽油在全世界的寿命到此终止。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迎来了生日大礼包，这个大礼包呢是从地球通过货运飞船给他发上去。 美国宇航员梅甘麦克阿瑟近日在国际空间站迎来50岁生日，当天收到一份大礼，一艘载有水果和冰激凌的货运飞船。据报道，美国猎鹰火箭日前搭载货运飞船从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次日抵达国际空间站。麦克阿瑟当天刚好负责监控货运飞船自动对接空间站，他告诉地面工作人员，从来没有人在我的生日送来一艘宇宙飞船，非常感激。这艘货运飞船载有冰激凌、牛油果、柠檬和圣女果等食品，供麦克阿瑟和其他6名宇航员享用。与食品同船到来的还有数吨重的研究器材。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航天员定于9月3日出舱安装7月抵达的一个实验舱。9月12日，日本宇航员星出张燕和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将出舱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所用支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今儿我们要来继续说，提醒各位喜欢吃加工食品的朋友，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啊，超加工食品长时间食用会危害心血管健康。 近日在法国召开的2021年欧洲心脏病协会年会上，公布了对一项长期健康跟踪调查的新分析。结果显示，经常摄入含有工业添加剂和保鲜防腐剂，不需要过多烹饪即可食用的超加工食品，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常见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大量生产的面包、甜点、即食食品、早餐谷物、深加工的鸡排、鱼排等肉制品、方便面、果脯和含糖饮料等。新的分析是以2001年至2012年间在希腊进行的健康跟踪调查为基础，有2020名志愿者陆续参与了这项调查，他们平均年龄45岁，男女比例均等，且入组初期没有罹患心血管疾病。结果显示，在10年内，上述志愿者平均每人每周摄入15份超加工食品，共发生了317起心血管事件，且随着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也逐渐升高。平均每人每周分别摄入 7.5 份、13份和18份超加工食品的群体，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 8.1%、12.2% 和 16.6%。 研究人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了摄入超加工食品与多种慢性病之间的关联，因此需要公共卫生建议和相关营养政策来进一步促进营养食品的选择。 说的简单一点，大家在生活中呢吃东西啊，尽量不要选的带包装的，一定要去吃那些新鲜的，在有条件的条件之下呢，越新鲜，其实呢，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是越好的。经常吃这些带包装的食品呢，其实的确是会增加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了，最后和各位来分享的话题呢，是一则喜讯：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涨至7万多只。 日前，国家林草局发布消息，我国藏羚羊保护等级已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近年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盗猎藏羚羊案件的发生。保护区内藏羚羊种群数量从不足2万只涨至7万多只。近期，藏羚羊大规模迁徙盛况再现青藏高原。多年来，可可西里对盗猎藏羚羊的行为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和持续的打击，如今藏羚羊保护工作已走向常态化、制度化。藏羚羊有效保护的现状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成果的缩影，高原珍稀动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得益于国家对自然保护区的投入及建设。 救灾、拍照、撒农药、送快递，随着技术的进步，无人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而在不久的将来，当你品尝到新鲜美味的螃蟹的时候，这美味的背后可能就有着无人机的功劳。近日，一架装载着新鲜海鲜的无人机往返于上海和舟山，顺利完成了试飞。而这次成功的试飞，让舟山的海鲜1个小时到达了上海，2个小时到达市民餐桌，逐渐成为现实。正所谓新鲜美味不打折，智能飞天来送货。本次试飞的无人机有什么特点？哪些货物在未来适合它进行运输呢？这种无人机在未来还有哪些应用场景？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智能飞天送货郎。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无人机有关系。最近，位于上海金山区的华东无人机基地联合多方，成功完成了我国首次使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驾驶飞行器进行的超长距离海岛场景物流运输实践。本次成功的试飞，让舟山的海鲜1个小时到达了上海，2个小时到达市民餐桌，逐渐成为现实。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刚才我们提到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飞机？以及呢，这种啊长距离的运输海鲜或者运输其他的产品，在未来的实践中可行性、经济性到底有多大？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给您也和各位听众朋友呢详细介绍一下啊本次无人机运海鲜的过程。这趟的行程呢，往返是200公里，单程呢是100公里。 单程的用时啊是一个小时。无人机呢是从上海的金山水上机场出发，跨海飞到了浙江舟山的定海，并且呢装载了梭子蟹、大黄鱼等10公斤的海鲜特产，又飞回了上海。这是整个飞行的过程。其中呢，我提到了啊，这次呢所使用的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驾驶飞行器。请亚楠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固定起降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和我们日常中啊，或者大家在新闻当中所见到的那种固定翼的无人机区别在哪里？ 咱们平常看到的飞机呢，或者说常见的大部分的飞机，一般来讲它都是需要一个跑道，我们所以看到飞机呢往往是在跑道上滑跑加速起飞，而且这个飞机呢还有特点，都是固定翼的，就是机翼呢是安在机身上的，而且是固定的不动的。这种飞机就是咱们最常见的品种。那么有两个特点，机翼是固定的，然后需要滑跑，那就意味着有个跑道，还得有一个不太小的机场。但是垂直起降型的固定翼无人机呢，它就是说虽然它也有机翼，但是也是固定的，但是它比固定翼飞机多了几副旋翼，就它有点更像直升机，它有那么几个能够水平旋转的这个，咱们不能叫螺旋桨，但是它实际上是旋翼，跟螺旋桨的功能是接近的，那这样的飞行器有个什么好处呢？最直观的描述就是它不用跑道，可以拔地而起，在哪儿降落就在哪儿原地起飞，不用跑道，不用机场，很小的一块场地就可以作业。但是起飞之后呢，它的这几个旋转的旋翼呢，有的可以停车，有的可以提供部分的升力，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推进的螺旋桨，这个时候开始工作，然后让这个飞机的固定翼产生升力。这个时候换句话说，咱们可以这么说，它又部分的变身成了咱们做的那种客机的外形，它又具备了固定翼飞机的某些特点，什么特点呢？可以飞得比较快，咱们传统上见到的直升机啊，可以直上直下，没问题。 对， 但是直升机一般飞得比较慢。如果飞得快的话，还是固定翼的飞机直接推进的方式。但是这个飞机呢，可以垂直起降，又能够利用它的固定翼产生升力，能够适当的提高航速，兼具了两种飞行器的优点。 那么要是从经济性或者说能耗的这个比率上来讲的话，它跟垂直起降的或者说跟在机场跑道起飞的这种固定翼无人机相比，它有什么优势吗？ 从能耗上来讲呢，如果是无人机对无人机的话，那么其实它的成本优势呢并不大，个体的成本优势并不大，无人机它的作业成本都是相近的，但是它有一个基础投入的成本。你比如说我如果是垂直起降型的无人机，我不用给它建大的机场，我也不用修跑道，我只要有一块几个篮球场那么大的场地作为一个集散地就可以了。所以说垂直起降型的无人机在跟传统的固定翼无人机相比的时候呢，它的基础投入成本就低，而且它使用的条件更为灵活，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城区，城区现在咱们的城市人口都比较稠密，建筑物也很多，你在这里想辟出一块地方，比如说我想修个100米的跑道，这很困难，我估计现在城里光征地可能就得征的比较繁琐，但是如果是利用一个小区中间的空旷场地作为一个集散地就完全可行，所以说垂直起降型的无人机目前是来讲在物流运输或者说特种的通用航空领域是前景被广泛的看好的一类，因为它的使用条件非常灵活。 那如果它跟海上运输相比呢，我们就指本次的这个实践活动，那么它是要比走海路便宜呢，还是要比走海路贵呢？ 从现在来看呢，我们可以这样形象的比较一下，就是它这种运输方式跟传统的有人驾驶的飞机运输，比如说咱们的货机，或者跟水运相比，现在可以很负责的说，它比前两者都便宜。为什么呢？我们这样一想就明白，你首先少了飞行员的工资投入，对不对？ 对， 一架有人驾驶飞机如果要投入使用的话，不光要有飞行机组，还要有地勤人员负责飞机的航前航后的检查，就这一组人的人力成本，就比较高昂。 对， 如果你是水运的话，最起码你也得有一个船老板吧，就是最便宜的船，咱们哪怕就是设想为这种高速快艇，你也得有个船老板， 那么操作人员现在我全部都略掉，如果说有操作人员的话，那他也是半智能化的一个控制员，这个人可能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盯着地图，点点鼠标就可以把这件运输的任务完成了。那这个人力成本就可以降到很低的水准。而且它不同于传统的有人驾驶飞机，它不需要很大的民用机场。你比如说咱们要想在上海正常的用有人驾驶飞机运输，它肯定要占用现在上海的重要的机场。 对。 那它这个使用机场的费用也不便宜。船来讲需要码头。你使用码头也有费用，船自身和飞机自身的折旧和维护的费用都加在一起是比较昂贵的。但是你用无人机呢，无人机本身很便宜。无人机的制造成本实际上，如果现在是因为它这架无人机是电动无人机，电动无人机的成本实际上比这个燃油的飞行器要低得多。它可以简略的描述为一个马达，或者说几个电动马达带动几个推进机构，然后再加上一个外壳，加上一套控制系统，它更可以被形象的理解为是咱们家用娱乐无人机的一个专业版。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一旦量产化以后，成本还有降低的可能。这种无人机呢，它甚至是免维护的，因为这种无人机呢，它的结构简单，它出现故障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说这一系列成本全部都压下去了。随着未来使用规模的扩大，这个成本有可能降到我们现在都难以想象的水准。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适用范围吧。这次呢，整个的实践活动呢是带回来10公斤的海鲜，飞跃的路程呢来回是200公里。那么就您对无人机的了解，这个运输的能力是它的上限吗？还是说是一个正常水平的发挥？ 不是。从现在的无人机的发展水准来讲，如果是载重几十公斤量级的无人机，它的最长航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而这次呢只是飞了200公里，应该说还算是牛刀小试。随着未来无人机的改进，特别是电池技术的突破，像这个量级的无人机，我个人认为飞到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以上海这次运输的实践来讲，就是这种无人机如果纳入到物流运输体系的话，它把上海和周边200到300公里以内的海岛和其他和一些这个物流集散地连在一起，从技术上来讲，这个可能性现在已经展现出来。 那再来说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你比如说在上海，上海呢海边嘛，每年都会有台风，遇到这种恶劣天气能不能飞，以及呢到了冬天电池呢也会有这个天气冷了以后的衰减的现象，它的性能是不是能够保障，就这些因素咱们也有考虑吧？ 有考虑。现在对于无人机的运输呢，其实国家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希望能够从试点开始呢，逐步的推进无人机的通航应用化。那这里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对无人机的产品的管理和性能去积累相关的经验。比如说这一年咱们假定为365天的话，像在上海地区，多少天是可以正常运输的？比如说高海晴大风天肯定不能运输，这个没问题。因为这样的无人机它抗这个大风的性能还是相对低的。所以肯定，但是在西北地区或者像西南地区可能使用的条件又不一样。所以这个都需要各地区积累经验。那这样的无人机比如说在上海这个地区，在温度变化的时候它的航程有怎样的变化，这个都需要去摸索。对于某一款无人机要给出针对它的性能和环境的适应性的一个非常全面的档案，要建立这样的档案，我们才可以大范围的使用无人机。这个都是目前来讲这次实践的一个这次实践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摸索工作或者说探索工作的一个出发原点。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未来这样的无人机运输方案要是大范围的使用的话，海上的无人机是一种型号，高原的无人机是一种型号，平原的又是一种型号，其实它会有不同的机型来适应不同的运输场景。 没错。对于不同的地区无人机可能会做适当的调节，但是不会很大，不会很大。而且对于无人机来讲，它的改进改型由于它不存在这个 像传统飞机这样的燃油系统，没有那么复杂的动力系统，所以说它的结构可以简单到非常低的水准。那这样一来呢，无人机的改进改型，我调节它的性能，对于它的外形做适当的变化，这个都相对容易得多。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和硬件关系不大，是和软件有关系，那就是无人机的航路。我们知道，无论是民航还是其他的通用航空，其实要飞行，航路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那么，无人机未来在进行相关的运输过程中，航路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目前来讲，无人机的运输还是一个先隔离后融合的发展。这个提法实际上就很有前瞻性。什么叫先隔离呢？就是无人机的通用航空运输目前是一个自成的体系，它是跟我们现有的商业运输航空不交融也不交叉的。那比如说我们开辟的一些试点，比如说从上海到这个舟山之间，这条航路目前对于商业航空是没有干扰的。他们使用的高度、使用的航线彼此不交叉，没有任何的互相影响的可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无人机的运输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环境下，能够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让这个运输体系能够快速的成熟起来。如果这个体系成熟起来了，那么它的管理系统最后有一天成熟了，这个管理系统跟我们现有的商业航空的管理系统彼此一接口，实际上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我在原来的庞大的商业航空运输的这个主板上再插一个芯片。但是前提是这个芯片一定要可靠。 对，您的这个 所以这就是先隔离后融合。 对， 先隔离后融合的一个初衷就是这样。 您刚才讲到的先隔离后融合呢，我在2019年中国民航局所发布的促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就看到了原文。除了先隔离后融合之外呢，还有两句话，一句叫做先载货后载客，还有一句叫做先通用后运输。那么我们再和大家解读一下另外的两句话，先载货后载客是什么意思呢？ 先载货后载客呢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你现在不能用这个无人机去运人。实际上无人机运人从技术上来讲呢，目前已经是看到希望了。像一些这个大型无人机运载一个100公斤的这个载荷，那就是一个人的体重还要多了嘛，是没有问题的。做短途的运输也从这个性能上来讲完全做得到。但是目前从应用上来讲不是重点推进的方向，是重点推进的还是物流运输，这是为了保证社会公众的安全性。因为无人机的单件的，就是无人机的单机的性能，我们现在虽然看到了它体现出来的价值，但是大规模的应用我们还不知道其中蕴含着哪些风险和挑战。 对， 所以不能让它来大规模的从事客运运输，至少这个不能作为起点。 对， 起点呢是货运物流。货运物流不存在本身这个载荷的安全性，我如果无人机出了故障把货物丢了，那顶多损失的是一些这个经济价值，而不会伤及到乘客。所以呢，但是这个价值又很大，我用这个无人机大量的运输货物介入到物流运输中呢，我可以积累起无人机运输的航线管理，这个型号的性能检定各方面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以后，再向载客运输推广，我就有了底气。否则呢，那你这么做，你如果是不是先货后人，而是先考虑运客的话，那你这个整个的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和变数，这个是不明智的。第二个呢，就是先通用后运输呢，可以这么理解，通用航空呢指的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小、航程比较短、应用条件相对特殊的这个飞行任务。比如说物流、快递物流，咱们现在的指的是无人机的快递物流，一般航程都很短，像这个100公里已经算比较大的。那么无人机介入快递物流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这100公里以内的，就是物流的最后的终端，最后100公里，甚至可能到最后的10公里、最后的5公里，让无人机去运，这个比较能够符合它现在的航程和载重的能力需求。 对， 那么如果在这个领域无人机表现得很成熟，我的管理系统也表现得很可靠，那未来无人机我可以随着技术的成熟，我让无人机去加入到更要求更严格的运输航线，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些干线的运输，比如说 从北京运到上海大宗货物， 嗯， 那首先要求无人机要更大，我可能一次运载是一吨两吨甚至更多的货物， 嗯， 航程更长，超过1000公里甚至到2000公里。但是这样的航线呢，显然它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你可能要翻山越岭，可能要跨越海湾， 嗯， 甚至可能要从这个和这个城市上空飞过，这样的无人机显然要求要更高。所以呢，我们是先走通用，先让它完成一些零散小的任务，然后呢积累了经验之后，再让它完成一些更高难的要求更严苛的这种运输任务。 嗯，这是您刚才给我们分享了一下整个路径的设定。这个路径呢，在您分析完了之后，我们听起来也觉得这个路径的设定呢很科学。其实任何新生事物啊，如果我们想让它很好的运用，其实整个的发展路径一定要非常的可靠，而且呢这个路径一定得保险，因为如果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和人身安全有关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新技术呢也会带来很大的打击。那么我们再说回无人机的运用，您刚才其实呢分不同的领域来跟我们进行了讲述拆解呢，刚才我们讲到的整个征求意见稿当中的几个大方向。其实第一个方向呢，先载货后载客，那就意味着未来无人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会成为一种空中的出租车。那么第二句话呢，先通用后运输，也就是说未来呢无人机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取代飞行员，用自动驾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货物的运输。那么第三个呢，先隔离后融合，其实也许在未来整个无人机就会像我们在这个大家现在出行的过程中啊所看到的各种航线啊各种飞机一样，天上飞的是各种飞机，有的是载客的飞得很远的，有的可能是载货的飞得很近的。这个是我对于未来的一个使用场景的畅想。您觉得我的这个畅想足够大吗？还是说在您看来，其实您认为的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要比我刚才描述的还要更大？ 其实你畅想的这个场景呢，绝对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个人以为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都不会是很久。 嗯， 这是一方面，是因为无人机的技术呢，在某些领域它的应用潜力已经是展现的比较充分了，而且无人机的未来运用的场景，除了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比如说天空中各种各样的飞机， 嗯， 未来可能在民用航空管理部门的这个综合信息系统上，可能会有五花八门的飞行器， 嗯， 有短程运输的物流无人机，也有长航程运输的大宗货物的运输无人机， 嗯， 甚至可能还会有这个短途载客的无人机，比如说从咱们这个北京城中心到这个大兴机场， 嗯， 有一个专门的无人机线路，就像飞行 taxi 一样，这个都是可期的未来。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可能能想到，但是可能还意识不到它对我们生活将造成多大的改进的方面。比如说，其实无人机的灵活性和这种便捷性，它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深刻的影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某些突发这个病症的病人， 嗯， 那他可能需要一些医疗用品啊，比如说这个除颤仪，比如说一些中毒以后的急救药物。那么如果用车来送，可能遇上堵车那就要耽误很长时间，但是如果医疗机构用无人机迅速的来送达紧急的急救药品或者急救装备的话，就可能挽救这个人的生命。 嗯， 而无人机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都是属于是高价值或者说高重要性小载荷的物品。 嗯， 这一类的任务只是我们能设定的一种。那再比如说咱们现在的物流，现在的物流呢，大部分来讲还都是由这个快递小哥走街串巷的，骑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在派送。 嗯， 实际上他们很辛苦，另外交通运输的压力也相对来讲增加。但是如果是无人机的话，在城里的某一两个某些这个物流集散地，完全可以实现这个最后两三公里的配送，无人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那有可能在城市周边的一些外围地区可能率先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因为城中心区想做这样的服务目前还有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无人机可能要穿越这些楼群，目前规划起来难度比较大。但是作为一些城市的外围地区，很有可能可以很便利的享受到就近的无人机配送服务。那有可能你的物流，你的快件就可能是你看到到达北京 1小时之后就能到达你的手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的提升极为重要。 嗯， 再比如说一些高价值的产品，咱们现在看到无人机好像运输个海鲜10公斤，好像附加值也算高了哈。 但是也只能吃2天。 我们可以，对对对。但如果它运输的是芯片呢？ 嗯， 如果是给一些这个创新型企业运送的是芯片，或者是一些重要产品的样件， 对， 重要的一些金属加工用的涂料，那有可能这个无人机对于整个工业领域也能产生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这里假定的还是那种几十公斤级的物流运输，还不是那种大宗运输。 嗯， 如果大宗运输的话，它能把我们的货运商用运输的这个成本降下来的话， 嗯， 那对于整个的社会的运转效率会有极大的促进。 哎，其实您刚才讲的这点啊，我曾经呢就听说咱们南方很多生产电子设备的啊，或者说手机平板吧，我们就以这种东西来指代，这样的工厂，他们其实呢很多的零件都得在比如说隔壁一个小镇的工厂生产完了以后装车，然后运到这边的工厂，然后还有从其他的工厂你要装另外的一批零件也运到这个组装工厂，然后最后等零件到齐了然后再一起进行组装。如果真的可以运用无人机的话，其实完全不用说等到装车然后再用车开过来，一批零件好了就先装上无人机然后走，然后就到了目的地的工厂了。其实整个的流转效率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中间还省去了很多的人力的成本。 没错，你说的这种前景未来如果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广泛出现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工业企业的运转效率会有多大的提升。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这个一架又一架的从企业出发或者回归的无人机，它就像是空中飞行的传送带一样，把东南沿海诸多的工业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连在一起，而不再是像现在的脉动一样，我装了20吨的一个集装箱车，满一个发一个，满一个发一个，那我这个节奏就可以被打散成为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运输的产品和零件。 嗯， 那这个整个的企业的运转效率会快速提升，而且这个周转成本也由于这个无人机本身的特性而得到大幅度下降。 嗯， 那你想企业事实上等于减负了。 哎呀，您这让我想到了当年发明集装箱的人，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个的运输效率，然后等到货齐了然后走这么一批，大家呢平摊下来成本，其实也便宜。但是呢整个的工业发展到了今天，如果再等货齐了再出发，就赶不上商品生产的这个周期了，或者说这个效率也许会被这种先进的方式所拖延。我们现在需要用更好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无人机，来提升整个的生产效率、运转的效率。其实到最后，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但品质依然有保证，整个运输过程中成本下降，其实我们最后买到手里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呢，也会更加的实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期话题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谢谢玉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秘密。长得这么大了，我最爱喝的饮料不是奶茶，也不是咖啡，而是牛奶，而且是纯牛奶。 就这呀？这也叫秘密呀？这不是甄家的常识吗？不过我说二姐啊，你都多大了还不能断奶啊？ 我多大了你还不知道吗？俗话说得好啊，甄好信永远18岁。 等等，二姐，有这句俗话吗？ 我说有就有。 行，就有就有吧。 甄好片，今天楼下超市那个牛奶打折，你去帮我扛两箱回来呗。 二姐，你今天早上刚喝了一杯牛奶，你不要再喝了。 怎么现在牛奶都不能喝了？喝牛奶多健康啊，补钙补充蛋白质，这可是常识。 二姐，你这些常识都是错的， 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不要再喝牛奶了。牛奶中含有激素，喝得太多会让女性乳房肿块增大，形成纤维腺瘤，很严重的。 啊，不会吧？ 真的，我今天看别人转的公众号啊，就是这么说的。 这么可怕？不喝了，不喝了，以后咱们家禁止出现牛奶，禁止。 不是吧，申好信，你又抽什么风呢？咱们家现在连牛奶都不会拥有了吗？ 大哥，二姐可是为了咱们的健康着想啊。牛奶里面有激素，喝多了不好，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喝牛奶会长乳房纤维腺瘤的。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我可得保护好我的脸，我的胸，我的……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的智商吧啊！首先，纤维腺瘤是青少年当中最常见的良性乳房病变，在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女性人群中，患病率约为2%。不过，考虑到真好心的年龄，真的不用太担心。 大哥，俗话说得好， 你离18岁都不知道多远了，您就别做梦了。我还没说完呢，关于纤维腺瘤到底怎么形成的，到目前为止医学界都没有明确的答案。目前比较认可的推断呢，就是这个纤维腺瘤跟激素有关， 是吧？所以不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面呀有激素。 牛奶里的天然激素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要真换算下来，肉类、海鲜、水产里的激素那可比牛奶还高呢。而且科学家也还没证实过牛奶里的激素会引发乳房纤维腺瘤。 啊，这样啊，有了大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真好骗，你别老看什么乱七八糟的公众号了好吗？下楼给我扛奶去，我要喝他个3天3夜，不醉不休。 嘿呦，您这可是海量啊。可是呢，出于膳食均衡的考虑，喝牛奶也不能过量，牛奶喝多了就会导致肥胖，肥胖的坏处不用我多说了吧。而且喝多了牛奶，你哪还有胃口好好吃饭啊。喝牛奶是好事，但是一定要掌握好量。 就是呀，二姐，牛奶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嘿，你也别先说别人了好骗，类似的话我也送你一句吧。 什么话？ 脑子最好你也不要忘记带上哟。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 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